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冬奥会近在眼前，蓄势待发，及时报道冬奥倒计时，共同期待历史性盛会。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北京冬奥会专题节目，冬奥一起来。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雄鸡唱晓，我是小丽。 大家新年好，我是王毅。 苏远金说，2022年第一次问候家里人还有主持人，新年好。哎，别说哈，我以为大伙儿昨天跨年了，这会儿都在睡觉呢，结果全起来了，真清醒。9958，孙东林，永远的儿媳妇，海豚朋友， 我特别喜欢关老爷这个 裁判报告出来了。嗯，一会儿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跟您说啊。工体老球迷北京范青晨晨，小奥同学，骑着乌龟牵着毛驴去上班的这个朋友， 今儿不用上班了啊。 今儿不知道他是不是加班哈。嗯，草球也争春，9958，欢迎大家伙，欢迎家里人。你别说哈，咱家里人真的是特别贴心，一早就看到有人说祝北京体育广播20岁生日快乐，严斌谢谢您，还有其他的家里人哈，有不少都惦记着呢，记得这个日子。 20年前，2022年、哎，当时呢，我印象特别深刻，见着米卢了，是吧？ 我没去， 啊， 我在单位来着。 其实之前也见着。 2021年载着我们的努力和拼搏翩然而去了，2022应着我们的期待和希望展开来路，美好和感动收藏在心底，梦想和憧憬召唤着我们从容前行。 如果翻阅记忆，您一定会发现2021年有很多的清晨和黄昏，很多夜晚和黎明都是和体育广播一起度过的，我们相互陪伴，相互鼓励，共同走过了这个体育大年。 北京体育广播2002年1月1号成立，至今走过20年，感谢有您，请继续健康乐观的生活。感谢体育，请您继续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向未来。 新年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互联网发表2022年新年贺词，文末提到，再过一个多月，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就要开幕了。让更多人参与到冰雪运动中来，这也是奥林匹克运动的题中之意。我们将竭诚为世界奉献一届奥运盛会，世界期待中国，中国做好了准备，让我们一起向未来，祝福国泰民安。 嗯，而且这个已经上了热搜了，一直挂在第一名哈。一会儿我们在第40段再来回顾在这一次的新年贺词当中的一些金句哈。当然，今天是北京体育广播成立20周年的日子，我们也请北京体育广播现在的副台长焦玉辉来致新年贺词，看看这一年哈，我们体育广播将会有哪些计划。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新年好，我是北京体育广播的焦玉辉。随着2021年的结束，北京体育广播度过了整整20年。在过去的20年里，我们栉风沐雨，夙兴夜寐，风雨兼程，砥砺前行。正是有着广大听众不离不弃的支持与爱护，我们体育广播才走到了今天。在这里，请允许我代表所有北京体育广播人，向广大听众朋友、我们的家里人致一声诚挚的感谢。展望已经到来的2022年，我们体育广播有很多任务要完成，一个就是要做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报道。在接下来这3个月里，北京体育广播将全面展现冬奥会、冬残奥会的精彩盛况。另外一件大事，就是要着眼后冬奥时代，进一步提升和加强体育广播的专业特色，逐步培养以体育、休闲、健康为三大支柱的频率发展定位，加强栏目设计，推进媒体融合，就是要让节目更加贴近我们的生活，把体育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位置和分量体现出来。 那么说到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从今天开始，我们在一月份推出冬奥一起来主题报道，贯穿了雄鸡唱晓到金戈铁马到体坛夜话三档栏目。另外1025舞动生活栏目还推出了冬奥观赛指南，给您详细介绍如何看懂北京冬奥会这七个大项、15个分项、109个小项。另外超级体验团栏目推出了冬奥故事会，为您回顾冬奥发展的历史和重要事件。到了冬奥会赛时，我们从1月31号开始，一直持续到2月20号冬奥会闭幕，体育广播将成为北京上空的冬奥之声，全天各时段打通，以新闻报道、赛事转播、人物访谈、综合娱乐等多种节目形式，把冬奥和过年密切结合起来，为大家呈现一个精彩的冬奥报道。听众朋友，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2年新年贺词里说，再过一个多月，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就要开幕了，让更多人参与到冰雪运动中来，这也是奥林匹克运动的题中之意。我们将竭诚为世界奉献一届奥运盛会，世界期待中国，中国做好了准备。在这里，我也愿意代表北京体育广播全体人员表态，我们也准备好了。最后，再一次向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家里人致以新年的祝福，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看到很多朋友也来了哈，京城八爷也说祝大家新年快乐，感谢家里人。20年之后，咱们还要继续快乐的向前走哈。 对，新年快乐的祝福呢，是咱们体育广播和咱们体育广播听众相互之间送出的祝福，也特别感谢在咱们聊天室里面祝体育广播20岁生日快乐的每一位家里人哈。在过去的20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其实用真的各种各样的方式陪伴着大家来关注了这么多的比赛，而在2022年的时候，特别期待的就是即将开始的北京冬奥会。 嗯，无论您是常住人口啊，还是经常的从这儿路过哈、啊，体育广播的这个频率永远都是球迷的家。 其实另外呢，还特别期待的、2022年年底的时候，新工体 哎 落成啊，国安队30岁的生日。 如果疫情平稳过去的话，咱们能够早日回到赛场哈。昨天有没有关注到我们北京广播电视总台的节目？北京广播电视台跨年品牌大声好新年，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传播活动昨天如约而至，陪您度过了一个温暖欢乐的迎新之旅。昨天下午的4点钟就开始了，一直到今天凌晨的1点，长达9小时的广播跨年融媒特别节目创新形式，是以流动视频直播、诵读晚会、记者现场报道等丰富的内容，同时结合了2021声音记忆，精心演绎了多个场景的声音剧，打造时光声音的盒子，12位主持人化身美好声音的发现者来讲述声音记录下的难忘故事，在诵读声中告别了2021，迎来了2022。那其中这12位当中有我们北京体育广播的金泽哈，他们是接到了一份特殊的任务，搭乘飞船到宇宙的某个角落去寻找这一年最美好的声音。 哎，一说这飞船呢，就让我想起来这个开着那个特别大的那个伦敦那样的一个车，叫什么？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是吧？其实呢，真的道路千万条啊，开心第一条。咱们在2022年开开心心的。而在昨天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呢，也通过视频连线、慢直播、跨年流动直播车，把大家带入副中心工程建设的工地——北京火车站、颐和园、环球影城、什刹海、延庆冬奥村、张家口雪如意等等这些标志性的地点，回顾2021年发生在我们国家、我们城市、我们身边的大事小情，展望2022，在跨年的时刻传递温暖和希望。那迈入2022年呢，距离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也就越来越近了。2021年12月31号晚上，北京广播电视台以一台晚会的形式，表达了全国人民对于冬奥的期待和对冰雪运动的热爱。晚上的8点钟到10点半啊，广播跨年特别直播转播了这一次2022迎冬奥 BRTV 环球跨年冰雪盛典。 迈入2022年，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有很多事情期待啊，也希望您跟北京体育广播一起迈向未来。好，我们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北京冬奥组委发布了北京冬奥会的颁奖元素。 元旦的假期系列报道，2022来了。 2021年的中国体育健儿获得了67个世界冠军，创下了12项世界纪录。 有冬奥，有亚运，有世界杯，2022年的体育大年，您准备好了吗？ 我们在第三时段8点钟开始的时候，要关注中超的争冠组第21轮。今天晚上王毅还要辛苦一下哈，7点半北京国安和广州城的比赛给您带来转播。 哎，挨了5记闷棍之后，国安有没有被打醒啊？看看今天晚上对广州城的这场较量， 要不要猜猜比分？咱们 当然可以猜啊，对吧？ 行，咱们8点以后啊再猜。 而且口罩有的是这个猜对比分的话会送咱们朋友一个口罩，而且我都没好意思拿过来。 咋呢？ 因为不是3种色吗？ 哦， 对吧，咱得看着比赛结果往出发呀。 哦，那要是赢了的话就发绿色的是吗？ 我就没有绿的，我有白的黑的和粉的。 那你发个粉的。 发粉的。 行。 另外的比赛呢，大连人0-2输给沧州之后跌入降级区，咱们也来关注一下保级组的战况。 昨天 CBA 第16轮，北控91-83战胜四川队，取得2连胜。 广厦对北京那场比赛的裁判报告出来了，1分54秒的时候，孙明辉侵犯吉布森的这个判罚是错判啊。但是这个判罚报告出来之后，我想起了一个相声，马三立先生说的。逗你玩， 因为改变不了结果了哈。排超半决赛，卫冕冠军天津女排2-0战胜了辽宁，第17次晋级到决赛当中。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内容。今天的话题是2022年，你的期待是？还有就是晒晒您手机当中哈，2021年有故事的图。 哎，刚才我看到北京枪哥哈晒了一个图，就是在咱们这个聊天室里面抽奖的。一个图， 中奖的图， 中奖的 几块钱啊， 就是小图没打开、 巨款肯定是。刚才也看到有个朋友， 看那数不敢打开， 好像是北京范青吧，说、有一个串，不是吃的那个串，是手上戴的那个串，是朋友给的， 不是撸的， 一直不离身， 不是撸的那个串，是盘的那个串， 对对对，没错。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哈，今天两个话题，一会儿在8点钟之后，咱们就来竞猜一下，1月1号，这是国安的这个年度第一场比赛哈，虽然是这个赛季结束了，也是 非常特殊的一场比赛， 对，跨年也是比较少见的一种现象， 咱们职业联赛应该第一次跨年的比赛， 是啊，我们8点以后来竞猜国安的比分。 我是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谷爱凌，我准备在大跳台、昆明障碍还有优槽三个项目。 到达了云顶的山顶，哇，太阳已经出来了，太美了，云海日出。 离冬奥会越来越近了，感受到冰雪氛围越来越浓厚了，更有动力。 请场馆设施等领域配合做好发电车进入场馆的工作。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在防输入、控制疫情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上冰上雪的中小学生达到84万。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撰文称，北京冬奥会也将以和平、友谊和团结精神把世界凝聚在一起。 从2015年7月31日申办成功到2022年2月4日开幕式，指日可待。北京冬奥会已近在眼前，蓄势待发。北京将书写历史，成为第一座双奥之城。北京冬奥会将以和平、友谊和团结精神把世界凝聚在一起，及时报道冬奥倒计时，共同期待历史性盛会。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北京冬奥会专题节目《冬奥一起来》。 昨天，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颁奖元素正式发布，包括颁奖台、颁奖的托盘、颁奖托盘的放置台、获奖运动员定制版吉祥物纪念品、颁奖花束和颁奖礼仪服装。来听记者金泽的介绍。 12月31号，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颁奖元素正式发布。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颁奖仪式以冰雪荣光为主题创意，按照简约、安全、精彩的颁奖要求，颁奖元素总体设计体现了外观简洁大方、功能贴心实用、材料环保可持续以及多方参与共享的特点。冬奥会颁奖台以北京冬奥会色彩系统中的天际蓝为主体颜色，运用北京冬奥会核心图形与冰雪线条。冬残奥会颁奖台外观设计与冬奥会保持一致，为满足残疾运动员的需要，增设了无障碍坡道设计。颁奖台箱体使用可回收环保材料制作。北京冬奥组委颁奖仪式项目工程师梁霞说： 我们没有用其他的这个更多的粉饰它，而是就是一个核心图形和天际蓝的一个应用，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希望它能够和我们的场馆中的这个奥运景观相融合。 颁奖托盘形似打开的书页，寓意通过北京冬奥会向世界翻开中国文化和各国友好的新篇章。 看起来像一个打开的一本书，就是它的这个侧面啊，就是都是一层一层的，然后呢也有一个山峰的感觉这样呢就是我们是想叫蓝白相间一个渐变吧这样的一个处理手法，然后让它看起来有一点中国书卷的这个意味吧，然后同时呢也还觉得有一点像攀登的意思。 颁奖托盘放置台则将用于工作人员提前把放有奖牌和纪念品的托盘安放于颁奖场地，它的外观采用了天际蓝和北京2022印鉴字样。获奖运动员定制版吉祥物纪念品分别以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和冬残奥会吉祥物雪融融为原型，辅以松、竹、梅编织而成的花环造型。有岁寒三友之称的松竹梅寓意着坚韧、顽强和旺盛的生命力，表达了对获奖运动员的称颂、敬意和美好祝福。而为了践行节俭可持续的办奥理念，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采用了手工绒线编结花束作为颁奖花束。 那么考虑到这个可持续和环保的这个概念呢，因为国家委会和残奥委会它已经就是不允许在冬季奥运会上发鲜花了，所以我们这次呢就用了这个绒线的编织的这样一个手法，然后保留了这个奥运的这个花束的这种形制然后同时呢我觉得也是一种践行可持续的一个做法吧。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颁奖礼仪服装共有三套方案，分别为瑞雪祥云、鸿运山水和棠花飞雪。这其中瑞雪祥云方案的礼仪服装在赛时将出现在所有雪上场馆的颁奖仪式中，鸿运山水方案的礼仪服装将出现在所有冰上场馆的颁奖礼仪中，棠花飞雪方案的礼仪服装则将出现在颁奖广场的颁奖礼仪中。世界 越爱越精彩。刚才看到很多家里人哈都在咱们聊天室微信还有微博当中聊天呢，还有从卡尔加里来打卡的，我看了一下，因为我不会算时间，你看手机上卡尔加里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不是当地时间的下午4点多。 一看小丽特别这个时尚，特别能紧随时代。 怎么说？ 因为就是跟我身边那些这个一零后，一零后的小朋友一样，什么事儿都问手机。 那可不是，不懂就得问呢，手机什么都懂。 像 手机现在控制了我。 搁以前都是查一下这个北京和加拿大的时差是多少、 还得用百度 一算一下时差，对吧？然后呢再算一下具体那屋的时间。现在直接就查卡尔加里时间是多少。 对，天气也可以查得到。 就跟那个11年后小朋友一样，说没事问手机啊，说你们小时候怎么不查手机呢是吧。 星空快速说了，雄鸡窝窝叫，新年已来到，希望国安今天来个好彩，赢下广州城也祝陪伴我们的这个小丽啊、王毅啊、家里人啊，新年好，谢谢您。 卢潇晴，2021年全年跑量3182公里，受疫情影响，参加了3场半马比赛和1场全马比赛。 对， 期待2022年疫情战胜疫情。顺顺利利的参加这个，到处参加马拉松比赛，3182公里，就是我算了一下算了一下。 你是不是也用手机算的呀？ 没，我脑子里算的特别快，就比我现在 瞎说，我不信。 比我那电动车那个这一年骑得远，我那上面有数。 我不， 对吧？我就回忆了一下。上来之前那显示的数不到3182， 那他每天得跑多少啊？这是平均每天的跑量。 反正平均每天比我那电动车跑得远。 也感谢大家伙儿哈，也有朋友闲人北三也真是起哄说新年第一班是小王搭档，我们明明以前是 老王嘛， 我们毅力组合吧哈，小王搭档也行， 饼干组合。 哎，好，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哈。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颁奖元素哈，今天给大家带来元旦假期系列报道2022来了第一部分，是这个军团备战方面的哈。过去一年呢，中国冬奥军团在雪车、雪橇、北欧两项这些项目当中呢，起步还是比较晚的，基础也很薄弱，但是我们还是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有很多个项目获得了北京冬奥会的参赛资格。 你不是那不听人家给咱做的报道吗？ 要听啊，你得说一下岛屿啊， 嗯、 是吧？也有多个项目获得了北京冬奥会的参赛资格。我们现在在这些项目当中是全项目参赛了、啊，来听一下我们记者于波川的报道。 外国人多么的厉害，或者是滑了多少多少年，其实没有怕过，他们应该怕我们才对，因为我们这6年的进步对于他们而言挺快的了，我们信心十足。 这个话语中透着自信的小伙就是中国雪橇运动员范铎耀。去年11月下旬在延庆赛区举办的相约北京雪橇世界杯上，他成为了第一位亮相世界杯正赛的中国运动员。相比于短道速滑、花样滑冰等传统多金项目，中国队在雪上项目，尤其是雪车、雪橇、北欧两项等项目上的起步比较晚，与德国、奥地利等传统强队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但如今经过一个奥运周期的努力，中国运动员已经能和世界强队同场竞技，并且从中汲取经验为我所用。范铎耀说， 我觉得应该就是经验问题吧，因为他们可能训练的时间啊、年限啊比较长，然后呢我们算是刚刚起步吧。但是呢，就针对于中国队而言，中国雪橇队的所有运动员没有输掉过信心，更多的就是学习他们国外运动员的这个技术吧，是如何让自己身体完全放松，完全的这个信任自己的雪橇。还有一个就是我会拿他们来跟自己比，比如说我的薄弱环节就是触发啊，我会比就是我们两个会有哪些不一样，我缺少什么经验呢，或者是这个技术我缺在哪里呢，我会看这些。 中国冬奥军团的突破还来自于钢架雪车项目。去年11月底，在世界杯奥地利站的比赛中，中国选手耿文强以1分46秒04的总成绩，与英国选手和德国选手并列钢架雪车男子个人赛的冠军，夺得了中国第一个钢架雪车世界杯的冠军。 我感觉非常的高兴，这也是我的第一场世界杯的冠军，同时我也感谢我的团队为我们这一年付出的准备啊，然后为我们的这种付出非常感谢。 北欧两项赛场，中国选手赵嘉文在洲际杯的比赛中拿到了9个积分，成功获得了一张北京冬奥会的入场券，这是我国北欧两项选手历史上第一次获得冬奥会的参赛资格。对于这支2018年才成立的北欧两项国家队而言，无疑是巨大的鼓舞和肯定。跳台滑雪方面，小将宋启武已经帮助中国队触发了东道主男子个人项目的参赛特例，中国男子跳台滑雪运动员将在冬奥赛时亮相雪如意。女子方面，中国选手李雪瑶在相约北京洲际杯期间获得了女子个人标准台的第6名。她表示， 这次从国外回到这个咱这个雪如意，状态就开始往回回升。这两天的比赛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还是可以的，虽然不是那么太完美，但是自己觉得也过得去。 而对于30多天后在家门口举办的冬奥会，李雪瑶表示，跳台滑雪国家队全队上下都充满了期待。 对于我自己个人来讲吧，还是要先把技术做好，然后找到最好的状态吧，在这个冬奥来临之际全力备战嘛，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发挥出来。现在这个队里的状态都很好啊，这个所有的运动员都挺积极的，就是大家一起努力嘛，备战咱们北京冬奥会。 截至目前，中国冰雪健儿已经实现了北京冬奥会7个大项、15个分项的全项目参赛目标，在109个小项中已经获得了92个小项的参赛资格，并且将在最后的窗口期全力以赴，以争取更多小项的参赛资格。 嗯，看到大家伙一边听着录音，一边跟我们聊着哈，大家都在相互道新年好。那您慢慢聊着哈，我们再给您介绍其他方面的内容。 2022年北京冰雪消费节昨天呢，在北京国贸中心启动了。北京上线了冰雪消费节小程序，发布北京冰雪消费地图。本届冰雪消费节以“去游冰雪世界，会享美好生活”为主题，开展呢4大主题板块活动。一是发布北京冰雪消费地图，将汇集100多家冰雪的场地的信息、特色活动的信息、折扣的信息等等啊，服务于大家。第二呢是云探冰雪场地，将邀请旅游达人，展开这个探场的一些活动， 云探冰雪场地，了解冰雪场地的情况。第三呢，就是冬奥知识的有奖问答了，将会有10000张北京的冰雪场地的折扣券，或者说体验券，作为冬奥知识问答的奖品。第四是组织大家开展冰雪的体验活动，让参与体验的消费者感受冰雪乐趣。 嗯，说到冰雪消费，您不妨去第12届陶然亭冰雪嘉年华那儿玩玩哈。昨天的这个活动正式启动了，来听记者楚燕给您做报道。 伴随着一阵欢快的音乐，第12届陶然亭冰雪嘉年华昨天正式与市民游客见面。本届冰雪嘉年华雪场面积近3万平方米，配合初级滑雪道、雪上飞碟、雪地摩托等冰雪项目，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到冰雪带来的快乐与激情。刚刚带着孩子坐着雪圈从雪上飞驰而下的阮女士告诉记者， 户外活动一下，在外边冬天户外活动也小，这样的雪场你办起来，它一直在活动，一直在动，它也不觉得冷了。所以我觉得不管是锻炼呀还是季节呀，它都挺好的。 除了丰富多彩的冰雪娱乐项目之外，本届冰雪嘉年华还添加了不少丰富的冬奥元素，其中冰墩墩和雪融融的亮相就点燃了参与者们心中的冬奥梦想。陶然亭公园经营管理科赵双乐介绍， 今年我们在这个雪场活动里面，我们也会组织小朋友，咱们模仿咱们冬奥吉祥物，和冰墩墩雪融融呢进行一个堆雪人的一个主题活动，大家小朋友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发挥，模仿咱们冬奥吉祥物，来堆这个雪人，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 在浓浓的冬奥氛围里，将冰雪运动的种子也播种到了孩子们的心里。今年刚上5年级的陈思坤告诉记者，他的新年愿望是熟练掌握滑冰与滑雪技能。 我新年新的愿望是学滑雪和滑冰，学更多滑雪的知识。滑冰我觉得可以让我站得住，我不想上次滑冰似的，一上去就摔跤了。 孩子太可爱了哈！有空的时候，您可以去各大公园哈参与冰雪运动。那么，进入到2022年，服务北京冬奥会的高校志愿者即将上岗了，在不同的岗位当中呢，来奉献青春，留下自己的冬奥记忆。今天呢，咱们就认识这一位哈， 叫刚正， 对 啊，刚正不阿是吧？ 还真不是这个字儿，是长江的江少一点儿。 不是，刚才咱们在这有五讲问答吗？ 哦，是吧？ 啊， 嗯。我们来听听哈，来认识一下这位志愿者。 大家好，我是北京体育大学2019级塞尔维亚语专业本科生刚正。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赛时，我将作为媒体运行专业志愿者，在国家体育馆文字记者工作间和媒体茶歇区为各国记者提供服务。测试赛的时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记者朋友们问我的大多数比赛场上有哪些发挥亮眼的球员，我当时因为对这些都不太了解，这不是属于我的工作内容，一度让我的工作非常难办。所以通过这件事儿，我就对志愿者工作增强了理解。我认为作为志愿者的我们必须要打开自己的格局，拓展自己的认知边界，多去学习和了解周边其他相关业务领域的工作情况和工作内容，为记者提供更加全面，不仅限于我们自己的岗位的服务。作为冬奥会赛时冰球主场馆国家体育馆的一名志愿者，我也有自己的冬奥梦和冰雪梦。我的冰雪梦就是我希望能够在我大学毕业之前能够上场亲自完成一场冰球比赛。那么我的冬奥梦就是希望我们的中国冰球队能在这个魔鬼分组当中全力以赴，尽力突围，不辜负全国人民的关注和希望，打出令人满意的成绩。我是志愿者刚正，北京冬奥会，我在国家体育馆等待各国媒体记者的到来，欢迎来到北京。 Welcome to China， 到不到都是里无 packing。 世界越爱越前面听得挺顺的，后边这句我给听愣了都啊。 double doshly， 哎，挺有意思的。 double doshly 应该就是这个欢迎， 塞尔维亚语哈，志愿者。 这个发音准不准？问比利奇。 准不准？反正咱也就这么听着吧，咱也不知道他说错了。 不是，还真不能问比利奇。比利奇说这个另外的是吧？得问那个谁，问耶利奇。 都是琪琪哈，你问问琪琪们就都知道了。昨天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世界杯加拿大的卡尔加里站女子组的决赛，刚才有卡尔加里的朋友哈来问好、中国选手谷爱凌在您那儿96.80分获得冠军，一个月当中是收获了第4个冠军。这次比赛当中呢，还有张可欣和李芳慧参加，也不错哈，第4和第5名。

皮划艇净水一个，场地自行车一个，击剑一个，体操八个，蹦床三个，赛艇一个，帆船翻板一个，射击六个，乒乓球八个，举重七个，自由式滑雪两个，普泳五个。其中呢，奥运会的世界冠军是54个，非奥项目的冠军是13个，游泳、田径、场地自行车、射击、举重、普泳项目当中呢，8人4队12次创12项世界纪录。其中呢，奥运会项目5人3队8次创8项世界纪录，非奥项目是3人1队4次创4项世界纪录。 新中国成立以来，咱们国家的运动员一共获得世界冠军3655个，创世界纪录达到1363次。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运动员获得世界冠军数达到3631个。创世界纪录达到1189次。这个报告说哈，2021年咱们国家的运动员克服疫情带来的严峻挑战，科学训练，奋勇拼搏，在东京奥运会等国际重大比赛上取得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也为祖国人民赢得了荣誉。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当中，我国体育健儿将会牢记初心使命，继续发扬中国体育的光荣传统，为加快建成体育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体育的力量。 另外呢，在昨天，田径名将苏炳添啊，也是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视频，总结了自己在2021年的表现，也向网友们送出了新年的祝福。 大家好，我是苏炳添。对于2021年，我的总结是完美，因为年初给自己锁定下来的目标一一完成，最终站在奥运会的决赛跑道上，是我一直梦寐以来的目标。对于未来的展望，其实我更希望自己能够享受比赛，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因为我希望自己能够坚持一年是一年。新年的希望这个疫情能够早点结束，全国人民都能够过上幸福安康的日子。希望继续能够关注我们中国田径，继续为体育加油，也希望在新的一年找到自己的奋斗的目标，在自己的工作上、事业上都能够顺顺利利。祝大家新年快乐。 实话说，对我来讲，2021年最精彩的体育时刻就是苏炳添带给我们的9秒83，啊，这个实在是记忆太深刻了哈。也希望吧，像这样的精彩时刻，在以后的许多年当中都会不断的出现啊。 另外呢，来关注一下2022年啊，昨天的晚上，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是吧，就进入到了2022年了。在这一个年，一个双数年，一个体育大年。除了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呢，中国在2022年还云集了不少的综合性体育赛事。你比如说6月26号到7月7号，原定于2021年八月举行的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将会在成都举行。作为全球大学生运动员参与的体育盛会，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已经在中国大陆成功的举办了两次了。一次呢是2001年的北京大运会，大运村那边现在如果大家有印象还经常去，是吧？ 对。 另外呢就是2011年的深圳大运会。 咱们2001年北京大运会的时候，也是刘翔哈起飞的一个起点。那成都呢，大家很熟悉了，历史文化很悠久，有好多好吃的哈。大运会期间呢，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健儿，除了在体育竞技上要挥洒青春之外呢，也会更充分的领略成都的文化氛围。然后， 但是还是要注意疫情防控。闭环之内，我估计他们可能只能在村里边吃这个成都火锅， 逛悠逛悠哈。那看看这个。杭州亚运会是非常值得期待的，9月份的事儿了。 初秋9月，钱江潮起啊！杭州亚运会是9月10号到25号举行。这座呢数千年的以来这以美闻名的城市，已经准备好用亮丽的模样来迎接四海的宾朋。这一届亚运会呢，增设了电子竞技、霹雳舞这两个项目，其实很有意思。电子竞技呢，属于这个认为是智力项目，是吧？霹雳舞呢，属于体育舞蹈类。这个设项的变化也为亚运会呢增添了更多的青春活力。上一届雅加达的亚运会上，中国军团是一骑绝尘，毫无悬念的继续稳居奖牌榜的首位。而这一次在主场竞技，中国代表团一定会再一次掀起争金夺银的热潮。 在12月20号到28号，第3届亚洲青年运动会将会在中国的汕头进行。这项赛事原本呢也是定在2021年进行的，然后延期了。亚青会是亚奥理事会旗下的五大综合性运动会之一，参赛运动员呢应该是14到17岁的青少年。 而在今年的这个年底，就是世界杯足球赛了，11月21号到12月18号，卡塔尔世界杯是如约而至。这一届世界杯最大特点呢，是在北半球的冬天进行啊。夏季的卡塔尔室外这温度太高了，40多度，40多度不止，我觉得。 不是有空调吗？ 就是夏季的卡塔尔室外晚上的温度40多度。 哎，对，你去过哈？ 对，我是冬天去的。 那这也是冬天吗？ 冬天去的，然后到那儿穿个背心儿跟外边晃啊，下着雨淋着啊，是大概那么样一个气温啊。高温的天气呢，可以带来很多的隐患，所以呢，把这个比赛调整到了冬天年根儿。但是它这个场地是真的有空调，场地条件特别好。所以呢，也不会说影响比赛的。但是这个时间会给各国的联赛带来一些影响，所以这也是在今年啊这个世界杯比赛所影响比较大的，会让全世界的国家和地区的一些联赛跟着去调整赛程。 当然我们中国男足成绩不理想哈，明年1月12强赛继续进行，来处于 今年一月 啊，今年嗨， 明年就别十二强了，明年就备战 下一届世界杯 了。对， 12强赛继续进行，那处于动荡期的国足呢，也没有太多的调整时间哈。两场生死战，我们要放下包袱，展现良好的精神状况哈。 场场生死战。 哎，此外呢，世界其他地区的预选赛呢，也是要重新重燃战火的。除了男足之外，女足也不轻松啊。 对，女足亚洲杯，月底，这个月的月底，1月20号到2月6号在印度举行。中国队呢和东道主印度以及中国台北还有伊朗在同一个小组。这一届呢女足亚洲杯也是2023年新西兰澳大利亚女足世界杯亚洲区的预选赛。对于新帅水庆霞和他的队伍来说呢，这是一次不小的考验。 2022年是三大球集中展示的一年，除了足球的世界杯之外，男排、女排和女篮的单项世界大赛都会在这一年扎堆儿。像8月26号到9月11号是世界男排锦标赛，地点在俄罗斯。9月23号到10月15号世界女排锦标赛在荷兰和波兰开战啊，今年的排球赛事都在欧洲。那9月22号到10月1号女篮世界杯将会在澳大利亚的悉尼举行，所以面对新的挑战，国字号球队呢也要准备。 这一年呢还有一些传统的赛事哈，比如说非洲国家杯足球赛啊，以前呢还惦记着，现在不惦记了。以前非洲杯呢还老惦记着坎爷是去了之后什么时候回来， 现在都是英超的惦记了， 现在跟咱们这关系不大。 英超说好多人都回去踢比赛，我们这怎么踢？ 对，奥巴梅扬已经走了，是吧？另外像英联邦运动会、网球四大满贯赛事、达喀尔拉力赛等等，以及那一些项目的世锦赛，比如说游泳、乒乓球、羽毛球、体操、花样滑冰和田径等等的比赛吧。在新的一年当中呢，新冠疫情或许还会影响世界，但是也希望体育啊能够给人们带来团结的力量和战胜困难的勇气。 我们说了这么多精彩的比赛哈，那2022年咱们一项一项的来经历，也希望大家呢常常跟我们来互动，关注体育的动态哈。我们也关注一下大球吧。刚才说到了三大球扎堆的一个年份哈，但对于2021年的中国足球来讲，昨天我们节目当中，体育广播的记者给出的两个关键字是艰难，真是这样哈，就像现在的冬天一样严酷。那么翻篇了，2022年足球能不能够恢复一下呀？也可以回顾一下哈，体坛周报全媒体评出的2021年的中国足球的十大新闻，那这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家很专业的媒体。 我特别喜欢第一条的这个标题 啊， 叫李铁惹争议中下课啊，这个中字用的是太表明了体坛周报的态度了， 终于的终哈， 对吧？中下课啊， 是， 就是等于说我憋了很久了。我忍了很久了， 我忍了很久了， 是这样的心态、 有点是哈，而且惹争议，它也是一下就概括了 很 多， 主动的是吧？ 对， 主动的这个一个词儿，这两个词儿用的特别好， 对，很准确哈。 另外呢，山东泰山11年中原梦， 也是终于的终， 人家这11年踏踏实实的搞青训，稳定的俱乐部，最终呢是圆梦中超。 哎，你看这中文的意思，两个中，但是意思表示的不一样。 哎，这个确实是，那天看了一个什么呀？说这什么意思？没事，意思意思。你要这么意思，那就没意思。 完了，你又把老外给难住了， 是吧？就是这个中文的实际考试，是吧？ 对， 哎。 第三点是中超跨年完赛，刚才我们提到了哈，今天晚上王毅也会给大家带来2022年的1月1号，这是 要为大家带来2021赛季的最后两轮比赛， 而是2022年的第一场比赛， 在2022年开始的2021赛季的最后的两轮比赛当中的一场。 嗯，也是非常有趣哈。咱们要跨年完赛， 嗯， 但是中超的各俱乐部陷入到困境当中。 对，另外呢，外援和规划球员的大逃离也是上了这个十大新闻。 嗯，是，第六呢是李霄鹏上任了，考验在后面。 国足的世预赛流浪之旅， 嗯， 啊，也是一条重要的信息。再有呢，天津泰达的前领导被查，当时也期待着就是对于中国足坛产生震动。现在看起来呢，好像目前还没开始震动。 这个震级还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哈，嗯，亚冠遭惨案，国安的滞留在海外也是大家关注的，流浪了大半年才回来， 158天的时间啊，小伙子们终于是回家了。第九条的新闻呢是女足奥运惨败，水庆霞挂帅，其实这是一个综合的报道。 嗯，还有就是唐佳丽和李磊开启了留洋潮，这两天我们经常讨论的哈。 在足球方面呢，根据足球报的这个编辑李璇哈微博当中透露说，陈戌源向总局述职报告的时候，对国家队成绩不好表示，我作为中国足协主席应该承担责任。国足呢12强赛6场比赛1胜2平3负排在小组第五，唯一的一场胜利3-2是击败越南。这个报道当中也提到了年终岁末这两天的足协也在常规的述职和年终考核，总局派考核组到足协听取了述职和个别谈话，这都是常规动作啊。听说这个陈戌源在述职当中对国家队成绩不好，说的是我作为中国足协主席应该承担责任，总结国足的不足之处的时候是成绩和人民群众的期望差距很大，水平和国际先进水平差距很大。但是这个只是听说，咱也没有在这个公开的新闻媒体当中有看到他是这么说。 对， 但是反正我是看到这个姚明主席曾经在2019年中国男篮无缘奥运会的时候说，这个责任谁承担？ 我 承担。 对， 哎， 这都是责任在我，是这么说的。 然后呢？ 嗯，然后就踏踏实实的，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抓 CBA 呗。 就改三人篮球了是吧？ 三人篮球还是打出了好成绩哈。那我们也是连线了大家熟悉的严强和袁野，他们也分别哈对。 哎，他们是不是会觉得陈戌源主席就是也借鉴一下篮协的这个做法？ 他们俩没说 改这个改五人制足球，我们不玩十一人，玩五人制。 没从这角度说哈，还是说的国家队的情况哈。 而我们要面对的所有的这些国家队的失败。联赛的涣散，绝大部分职业球员的欠薪，各种添加外援的离去啊，种种情势啊，这还不是中国足球的最低谷。从竞技角度来看的话，国足的竞技成绩在下一次世预赛当中可能会比现在更差，因为我们的人员储备根本没有为下一届世界杯的预选赛做好，我们的联赛处在一个崩塌的一个状况。这当中当然有环境的原因，但更多的还是人祸，都是自己制造的一些障碍，然后让我们一次又一次倒在这些障碍上。包括，国家队主教练的遴选过程，我说的不仅仅是男足，也包括女足曾经有过的这样的闹剧一般的过程。因此我更希望2021年是中国足球以及整个这个足球产业吧，在中国一次被迫的硬性的着陆。这次着陆之后，或许大家能够回到实地上，相应的投资规模，行业的泡沫肯定会回归到现实的水平，这不见得是坏事儿。如果事事都冲着投机取巧去谋取一些足球之外、体育之外的一些利益的话，最终受损的是这项运动。太容易被一些投机者所左右，这也是中国足球过去几十年惨痛的教训。我们也无法指望一次一次失败能够让大家真正认识到这项运动的真相，但至少我们能够距离现实更近一点。 其实2021年的中国足球真的，我觉得让我说就是一地鸡毛，或者是说史上未有过的寒冬。但是还好吧，我们说经历过了这些烂摊子，经历过这些一地鸡毛跟史上最严寒的冬天之后，那我们还怕什么呢？我们总说一句话，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我们已经遭遇最冷的季节了，那我们也许将会迎来一个温暖的春天，但是这个温暖的春天要等多久，这个严寒冬天要持续多久，可能就要靠我们自身的努力了。我们能不能做好自己的情绪，能不能俱乐部做好自己的改革工作， 我们俱乐部能不能解决欠薪问题，能不能更加职业，不是投机，而是真正的投资足球，解决我们的青少年足球发展问题，搞好校园足球，提高基层教练员的待遇。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每一个足球从业者都做好自己的事情，包括我们的球迷，我们的媒体，媒体不能说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有没有的证据都往上说，如果真有证据的话，我们说不要放过一个坏人，但是如果说没有证据，只是一些莫须有，或者是说哎呀道听途说的传闻，我们更不要冤枉一个好人。中国足球在这个情况下，在让一些真正想搞足球的人冷了心。 三大球我们再来看看篮球方面哈。体坛周报这一次评出的2021年的国内篮球十大新闻当中，当然国家男篮是放在第一条的哈。男篮是无缘奥运，的确是东京奥运会男篮奥运资格赛6月份进行的时候，我们和加拿大、希腊等这些球队处在同一个赛区，因为实力确实差的比较大。中国男篮全败的成绩结束了落选赛，彻底和东京无缘，也是自1984年中国体育代表团重返奥运大家庭以来，篮球这个项目哈，中国男篮首次和奥运会无缘。 第二呢，就是女子三人篮球奥运会摘得铜牌啊！中国女子三人篮球队一路过关斩将，在东京奥运会上杀进四强，虽然比较遗憾没有进入决赛，但是拿到了一枚宝贵的铜牌。这是时隔29年之后，中国篮球又一次踏上奥运会的领奖台。女篮五人制其实也有不错的表现， 是， 只不过那场这个8-4的比赛的时候，在领先的情况下最后被翻盘，比较遗憾，最终再拿了第五名， 有点可惜哈。那十大新闻当中回到联赛，排在第三的是广东十一冠工程，然后辽宁又卫冕了全运会的冠军，郑海霞入选了国际篮联的名人堂。 在男篮方面呢，这边孙悦退役啊，也是一大新闻。另外易建联和丁彦雨航在今年的 CBA 联赛复出，周琦和曾凡博开启了留洋之路。另外呢，宁波富邦重新返回 CBA 联赛现在联赛呢还是终于凑齐了20支球队。最后的一条消息呢稍微的不太好一些，是吧，就是在 WCBA 联赛当中的垫脚丑闻。也希望这个垫脚的事件能够让大家真正意识到在赛场当中的一些坏动作，净化我们的 WCBA 和 CBA 的赛场。 我们也请篮球评论人刘潇啊说了一下2021年他在篮球这个领域当中的关注。 2021年呢，这一年过得我感觉既有快的也有慢的感觉。慢是因为觉得就是疫情影响到大家，还没有办法完全投入到正常的生活当中。虽然我们国家已经做得非常的好，我们已经基本上可以做到比较正常的生活状态，但是在很多方面还是受影响，就比如说我们的体育比赛很多都受到影响，包括现在正在进行的 CBA 联赛、WCBA 联赛都有受到一些影响。如果说2021年我印象最深的一场比赛，我觉得不是一场，应该是两场，那么也就是中国男篮在日本与日本队进行的这个世预赛的比赛啊，虽然是实力上啊有一定差距，因为对手的这个人员不整，但是呢对于中国男篮来讲，在之前经过了这从2019年一直到2021年之前这好几次的这种起伏啊，那种状态的变化，这种成绩的下滑，那么这两场球是很振奋士气的啊，甭管他对手是不是没有达到真正的实力，但至少这两场球看到了我们球队的这种新的希望啊，包括大家精神面貌的不同。当然我在整个2021年当中啊，也有一些其他的比赛印象很深刻，比如说我们全运会的决赛啊，辽宁终于如愿以偿的夺冠了啊，包括上个赛季啊 CBA 的总决赛啊，这个广东宏远在没有阿联、没有这个马绍布鲁克斯的情况下啊，再一次的战胜辽宁，完成了他们的第二次三连冠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值得记忆的一些比赛。整个2021年呢，对于体育界来说，就是确实也很困难。我们看到这个比赛，很多比赛没有办法有观众，无论是从经济上，包括在整个的现场气氛上，都会对体育比赛带来一定的影响。但是这一年呢，终于过去了，那么也希望在新的一年2022年当中啊，首先我们要迎来一届很精彩的冬奥会，那么。同时我们的各大联赛啊， CBA 也好，中超也好 ，WCBA 也好，能够继续他们的精彩的，让他们有精彩的表现，能够，然后也希望这个疫情能够尽快过去，我们能够真正的重新回到赛场里面，让观众们、让球迷们能回到现场去看啊自己的主队的比赛。 好，这是篮球方面的内容哈，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看着大家伙聊的真是特别的热闹哈。这个元旦第一天，期待特别多。海豚朋友说，今年世界杯是年底吧？是不是也就不存在联赛为世界杯让路了呢？一样存在这个问题啊。这个叫什么？非法病毒哈。 咱们倒还好啊，咱们今年就不太会受到世界杯的影响了。今年主要是咱自己影响自己，各家俱乐部能不能够在目前，一直在讨论的所谓叫什么中国足球的寒冬，是吧？在寒冬当中瑟瑟发抖啊，能不能生存下来？ 辉泰说了，说期待疫情被战胜，期待到处能出去走走，期待首钢和北控有惊喜，也期待着国安有新容貌的容哈，期待冬奥成功举办，期待大家伙儿都平平安安的。 当然呢，2021年也不是说所有的事儿都那么开心哈。刚才咱也说到这些消息里面有一些不是很让人喜悦的消息。孙东龄也说，希望呢国安队啊记住失败，但是呢忘掉这个不愉快的2021年，做好自己，准备充足。相信国安队呢能够战胜广州城，复仇成功，给咱球迷送上新年大礼。大家好，新年吃饺子，元旦的时候。吃饺子， 嗨，咱们只要有点什么事儿都吃饺子。 元旦的时候，一般吃什么呀？ 就我们家其实没有什么特别，该吃什么还吃什么 啊。 没有特别说咱吃饺子吧，咱吃汤圆吧，咱吃这个吃那个吧，还真没有。 不是，但三十晚上大年初一肯定是吃饺子呀。 这个是的， 对吧？这个正月十五那吃元宵啊， 八月十五吃月饼。 那这个一月一号。阳历年的这个一月一号吃什么？ 估计大伙儿不知道， 想吃什么吃什么， 想吃什么吃什么，你们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哈。 伊利面包， 嗯， 早上起来当早餐。 嗨，2021年手机里有故事的照片，呆呆小熊分享了一张，我看看这是哪儿啊？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这是在海边啊，不知道您在哪儿哈？清晨第一缕阳光带给自己一个完美的2022年。 据说第一缕阳光在那个。太平洋上一个小岛上， 不是咱国的，是别人国的。 对对，因为他那按照这个国际日期变更线嘛，是在那儿。您这个肯定是在咱们这儿能看。 对，一看这个建筑就是咱家的。好，咱一块儿聊。 北京农商银行黄金积存业务，黄金零存整取，智能积存稳步增金，既能提取金条，也能赎回变现。买黄金到北京农商银行，让您小投资实现大梦想。详询北京农商银行任意网点，投资需谨慎。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是元旦，冷空气袭扰京城，白天虽然天空晴朗，但从中午前后开始将有四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达七级，强劲的北风可以持续到前半夜，后半夜风力逐渐减弱，今天风寒效应明显，外出要注意防风保暖。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二级转四级左右，阵风七级，最高气温七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到七级转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八摄氏度。登山气象指数，白天风大，登山气象指数为五级，不适宜外出登山。今天的气温在七到零下八度之间，白天风寒气象指数为四，天气很冷，夜间风寒气象指数为五，体感寒冷。今天风大，晒太阳气象指数为五，不适宜户外晒太阳。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超情精彩生活尽在咪咕视频，英超、西甲等五大联赛直播都能看。支持手机投屏， 高清画质，更有热门影视剧，更多精彩尽在咪咕视频，发送咪咕视频到10086下载。一起向未来，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赞助商顺心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34天。 卖年货赏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关注可参与500元年货大礼包抽奖，每天限量领取50元优惠券，把健康美味一起打包回家， 超值价格买放心年货，详情关注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北京冬奥会近在眼前，蓄势待发，及时报道冬奥倒计时，共同期待历史性盛会。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北京冬奥会专题节目，冬奥一起来。 欢迎在早上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雄鸡唱晓，今天陪伴您的是王毅和小丽，也欢迎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和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两个话题哈，刚刚过去的2021年，您手机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故事的图，刚才看见是谁来着，家里的小姑娘拿一个大石榴 啊， 我说这石榴够大的，跟姑娘的脸差不多大啊， 石榴再往前再伸一点就比脸还大 真是这样哈、啊。还有就是2022年您的期待哈、啊。 嗯，另外刚才这边 Mr. Seven 啊、嗯、说刚才那个王毅你说那地方叫基里巴斯啊。 哦，是吗？ 对 啊、嗯、太平洋的第一缕阳光是吧， 对，太平洋上面的一个岛国、嗯、啊。 那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哈。刚才说到了吃，你看马上就有人说了，饺子是人们心中吉祥的象征，过往生活当中饺子是儿时期待的梦，所以咱们一有什么好的这个事情发生啊，或者是一遇到节假日的时候，一定是吃热乎乎的饺子、 嗯、啊，主要是象征这个团圆是吧，饺子终将伴随一生、 嗯、而且饺子吧它做的时候大伙一块齐心协力的这个方式也是让大家觉得很温暖哈。嗯， 就主要是北方，南方也有南方的这个吃饭的习惯。 是，嗯，南方的朋友，刚才赵军，上海的朋友也在。 你看孙东林 祝大家， 只要是喜庆节，咱就吃饺子。 嗯，是这样的哈。好，第三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赛事。虽然是元旦1月1号，但是呢，还是赛事不停的。 哎，中超组争冠组的比赛哈，今天呢是有4场，下午3点半的时候呢，广州队对长春亚泰，山东泰山对上海海港。但是这时候呢。泰山对海港这比赛不像两队第一回合交手的时候那么期待了，冠军归属已经定了、 嗯、 晚上7点半的时候北京国安对广州城，河北对深圳。 嗯，赛前比利奇在发布会上有表态啊，也说了说复仇的时刻来了是吗， 来听一听吧。 嗯， 你好，tomorrow two games to go， 明天晚上这场比赛呢也就是我们最后的2场比赛了，我们的对手是几天前我们5-0输给他们的，也就是说呢，这也是一个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机会吧，来弥补几天前我们那样的一个不走运的一天和很差的一个成绩嘛。他们两个人呢，今天参加训练情况是不同的，玉宁呢只不过是有一场比赛没踢，而大宝呢第一场跟那个广州踢完以后呢就伤了，所以他这个间歇的时间比较长。可能要等到明天吧才能确定他们俩是不是身体适合上场，我感觉至少有一个应该能踢吧。玉宁这个情况呢不完全是为了轮换，他其实是有点小伤，好在呢后来我们感觉他的伤不是很严重，今天也训练了，如果明天早上感觉还可以的话呢他是都有可能首发。于洋呢前期2次那个集中比赛的时候都参加了，在第2次呢他受了伤，不得不去接受手术，谢天谢地吧他的那个手术很成功，现在恢复的也不错，鉴于他原来的合同年底快到期了，所以现在确实需要那个他跟俱乐部去谈一谈，看看能不能继续合作吧。 我们希望他能够继续合作吧。嗯， 这是情况哈。那比利时比利奇在这个发布会上呢，也是带着刘欢去的哈。刘欢也说，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机会，想证明自己，取得胜利，我们将会全力以赴。 但是能不能进球跟欢哥关系不大， 也是表态。 欢哥主要是你得防住对方， 别让人家进球、 哎、 哈。嗯。来看昨天保级组的情况。保级组呢，第21轮，河南嵩山龙门对阵的是武汉队，这两支球队赛前都提前保级成功了，所以踢的也是比较开放啊。第21分钟，多拉多的头球得分。第89分钟，这场比赛屡次插上进攻的后卫舒尼奇门前补射得手，但是随后视频助理裁判介入之后说这个球是犯规在先，无效，所以最终河南队是1-0战胜了武汉。 另外呢，在青岛对阵天津金门虎的这个比赛当中呢，马格诺是头球绝杀，他这个最后也头球绝杀，证明点真的是抢得好啊。金门虎1-0战胜了青岛，青岛锁定了一个保级附加赛的席位啊，将会面对中甲第3的浙江。 嗯，沧州雄狮迎战的是大连人。第59分钟，沧州雄狮的张一峰直传是奥斯卡反越位成功，轻松的推射破门。比赛最后时刻，第92分钟伤停补时的时候，门将张冲跑到了对方半场参与进攻，大连人获得了角球的机会，被沧州队顶出来了。谢鹏飞直传，还是奥斯卡轻松的破门得分，2-0，这样就锁定胜局了。 哎，这样呢，大连人落败之后呢，跌入到倒数第2的降级区了哈，还有最后的一轮比赛。沧州雄狮的主教练萨布里奇在赛后也表示说呢，这7场比赛踢得不错，拿到了14个积分，是保级组当中得分最多的，也算是这保级组的8个球队当中踢得最好的。同时他也说要祝大连人下一场比赛好运。何塞也是说呢，和之前几场比赛有些相似，临门一脚的效率差了一点，3场比赛大概打了6-7脚的门柱，运气也不是很理想。 是， 哎，另外的一场比赛，重庆两江竞技对阵上海申花，杨旭击中了门框，申花队0-0闷平重庆两江竞技。 嗯，今天晚上7:30，国安和广州城的比赛。行了，咱现在一边听一边猜比分吧啊。请今天的主咖上麦的主角袁野来。 不吐不快，有一说一，主咖上麦啦。 新年好，袁野。 小李老师好，王毅老师好，体育广播的各位听众，大家2022新年好。 咱 们 很高兴啊，能够在新年第一天就跟咱们体育广播连线。 对，袁老师辛苦了，早上起来连完线之后，白天养精蓄锐，晚上继续啊。 啊，对，晚上再来这个 体坛夜话，哎，继续。 袁毅老师，你是我们雄鸡畅想今年的第一个直播连线的主咖啊。 非常非常感到荣幸，因为我也在这里先占用大家一点时间。 嗯， 因为跟体育广播也是非常有缘分，我来到北京也是18年的时间了，转眼是吧。而且我能够说实话在这个电视还有广播的媒体上起步，真的是得益于北京体育广播这个平台给我的帮助跟提携，也是希望感谢北京体育广播这个平台，也希望北京体育广播越来越好。 嗯，我们家里人也是通过您的介绍，包括您的分析评论等等，了解了更多中超啊，包括咱们国家队啊，很多哈，足球方面的内容，也是要感谢你哈。那得，今天咱还有国安的比赛，先来前瞻一下吧，这是您的主业。 哎，1月1号，国安面对广州城，曾经我们说上一轮0-5输掉了这场比赛。这一轮比赛可能国安面对的困难还是不小，因为对于国安来说，现在每一场比赛面临的困难都有。张稀哲，我们说现在这个作为球队的主力已经离开赛区，他有伤。赛前主教练比利奇也介绍了，于大宝能不能继续打，现在还不好说。包括张玉宁的伤也在恢复当中。其实我觉得对于国安来说，现在就不要过多的考虑这个阵容是不是完整，人员是不是有一些伤病。不管谁出场吧，就是说每个队员就发挥出自己的120%的拼劲儿吧。我们说对自己是个交代，对于这个球队呀，对于这个城市的球迷也是一个交代。新的一年嘛，我们需要看到一个良好的精神面貌。其实我们现在成绩已经现在也就那样了。现在你说第一场比赛，咱们这个阵容打广州队，你再差是不是也不是一个0-5的比分？它也不是一个那个真实的双方实力对比。我希望这一场，大家能够知耻而后勇吧，拿出了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跟拼劲去面对这场比赛。 嗯，因为上一场是大比分哈，所以大家伙说能不能复仇成功，你觉得呢？ 现在就不要谈复仇了，因为我们这个人员实力现在，你别说打争冠组的球队，打哪一个球队保级组可能都比较困难。当然我觉得其实你包括上一场面对山东队，我们派出的阵容也不是说太强大，但是山东队进行了人员轮换之后，我们还曾经一度领先，也打得还算不错。这场面对富力，我想至少我们在大家都是说在赛区三天一场比赛都很拼的情况下，对方也很累，我们的年轻球员这场比赛能不能与我们的积极的跑动，我们的拼抢给对方制造一些麻烦，包括这场比赛主教练能不能更多的像梁少文啊、谢龙飞啊这些年轻队员有些出场时间，这个都是我们期待的。 这确实呢，像上一场比赛当中几个年轻人出来之后还是给大家眼前一亮的感觉哈，包括两个中后卫梁少文、阮奇龙在上场之后呢，没有说感受到一个年轻人在后防线上来之后的那种紧张，还是挺自信的。在中场的位置上，谢龙飞呢，他本来也不是一个踢后腰位置上的球员，上一场并不是他最熟悉的位置，但是还是在融入当中表现的不错。那你觉得在未来的这个时间里面，这几个年轻人对他们有怎么样的期待？ 其实我们一直都希望主教练能够早一点使用这些预备队的年轻队员，但是当时主教练说年轻队员成长需要一个时间过程，怕他们就是说贸然上场，可能如果说表现不好啊，或者比赛失利啊，对他们造成大的影响，这个可以理解。但是说年轻队员成长肯定要有一个代价嘛，他即使输球的话，即使有失误的话，你都要允许他犯错误。像上一场我们说，他们替补上场表现真的是可以的，大家是更能够看到未来的一些期待。后面还有两场比赛，尽量的多给这些年轻队员时间。我们至少从球迷媒体来说，不会说他们上场犯错误了就觉得哎呦不行了，你看看怎么主教练瞎用啊，又用这些小孩啊，不用其他老队员。这些小队员真的我们希望他哪怕犯错也要多给他们出场时间，得到一个成长的历练。 另外的一方面啊，我也看到一个最新的数据，就是在第二阶段的这个第二十轮比赛当中呢，上海海港那场比赛他们的跑动距离达到了124公里，跑动距离124公里，而我们在国安队过去的几场比赛当中呢，场均的跑动距离可能都不到100公里。那这也是目前球队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在场上的这种跑动，无球的跑动，积极的压迫，是不是需要在后面的两场比赛当中要有更好的表现？ 对，这个其实我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说精神面貌啊，或者是说场上这个拼劲儿啊、斗志啊，当然可能跟我们这个人员呢主力有一些疲劳有关系，因为你总不轮换用老队员，可能打得多一点，前面这个场上这个体能状态就有些影响。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是说一要调整队员，进行轮换，让年轻队员多打一打；二就是说，真的是在场上要有一些关键时刻能咬咬牙拼命意志的品质吧。其实这个我们说跟这个球队实力没有太大关系，或者跟比赛胜负也没有太大关系。你这个斗志跟拼劲儿啊，就是说你在场上关键时刻能不能顶得住，你的体能状态是不是能够最后坚持下来？这个我想还是跟平时训练呢、意志品质有很大关系。 其实确实是这样。就在目前的这个层面当中，真正咱们要去强调一些技战术的细节呢，人员也不是很齐整，另外对手的人员其实也是面对一些困难，更多的就是看你在场上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面貌了哈。新年的第一场比赛，刚才也还在开玩笑说呢，2022年进行的2021赛季的比赛，这个是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也希望新年的第一场比赛的时候呢，咱们的北京国安队能够在这场比赛里面表现出更好的精神面貌吧。 好，谢谢袁野的分析。那新的一年当中，我们还有很多体育的话题，尤其是足球方面的话题，和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哈。 对，等晚上球完了之后，再听袁野老师啊，详细的聊一聊咱们北京国安队。 好，谢谢。 再次祝两位老师及体育广播的各位球迷朋友们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再见。 再见。 大家好，我是北京控股男篮张帆，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大家好，我是北控男篮于朝怒，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请您关注 CBA 联赛，关注北控男篮， 和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一起关注2021到2022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这样北控男篮用胜利结束了2021年的全部比赛。明天下午3点半，他们将对阵青岛队，这又将是一个冲击季后赛的直接对手。 昨天 CBA 官方公布了常规赛第16轮，北京队是91-94不敌广厦的裁判报告。报告显示说，最后1分57秒，86-87首钢落后广厦1分的时候，吉布森突破时，孙明辉上抢，裁判哨响了。那孙明辉伸手示意是自己犯规，但也没想到裁判吹了吉布森的进攻犯规，所以这一记吹罚在赛后引起了争议。到现在大伙还在问呢，王毅你给说说。昨天就有人说让王毅说说，到底这算不算，到底是怎么判的？ 判的就是吉布森进攻犯规啊。 对啊，他不应该这样啊，大伙都就纠结着哈。 啊，这一场比赛他还没有几个错判嘛，是吧？咱也不要过分纠结于在最后时候的这个错判，咱要没有一开始挖那大坑刷27分， 是呢， 都不给裁判错判的机会。 对，那所以说这个报告还是让大伙儿怎么说呢？给个答案吧，也别讨论了，确实是错了。错了也改变不了结果了， 错了错了怎么着，错了就错了。 嗯， 听着裁判特别霸气啊。 对， 错了就错了啊， 我们赛后纠错。 嗯， 托尼韦说了，北控第四节打得并不好，领先十几分还让人追上了。昨天这比赛 对面对对方的联防，北控呢也出现了一些进攻当中的问题，尤其是大外援哈斯在场上的那段时间，我们的本土后卫在球的支配给哈斯的传球上也有问题，哈斯呢也有点较劲，跟这个哈达迪俩人跟这较劲，但是说实话他真是不如哈达迪老奸巨猾，所以那几次攻防都吃亏了。还好兰兹伯格昨天的状态不错，包括那个顶弧不讲理的三分球是至关重要的，就小外援自己能突能传，这种锋线球员还是很关键的。 很管用的哈。昨天浙江对宁波的比赛，王一博表现得很高效，21分12个助攻，朱旭航有6记3分球，最终呢6人得分上双的浙江是114-100战胜了宁波，赢下浙江德比的同时迎来4连胜。那其实这个比赛当中第二节哈也是爆发了多人的冲突，比如说在这一节当中有3个人同时吃到了技术犯规哈。 另外呢，山西是通过一个加时赛119-113力克了深圳，得到了一波5连胜，这也是北京首钢队的下一个对手，而深圳呢则终结了自己的9连胜。比赛还有40秒的时候，双方呢战成104-0，最终进入加时，而加时赛的时候山西队率先打出了一个8-2的小高潮，布克打成2+1，而关键时刻呢菲尔德两发全中，山西呢领先5分。再有呢像邢志强标中一个不讲理的3分，菲尔德呢通过罚球拿到2分等等，最终呢还是山西队获得了比赛的胜利啊。看一看北京首钢这边，在非常遗憾的一分惜败给了广厦之后，下一场面对山西，对方有小外援费尔德，对方有外线非常准的元帅，另外像邢志强啊，这也有很好的3分的投射的能力啊，对方内线这两个大个都能中投，所以看看亚尼斯怎么来调配这个阵容吧。 这场比赛有个亮点，深圳队的中锋沈子杰首发出战，45分钟贡献了23分、13个篮板、8个助攻、5个抢断、4个盖帽，投篮的命中率是12中10，所以沈子杰就成了 CBA 历史当中第一个单场可以20+10个篮板，还有8个助攻和5个抢断以及4个盖帽的球员。 其实我特别不理解这样的一个数字，就是说，因为他把所有的这些数字都搁在一块儿，那他一定是一个唯一的， 就他每一项都是排在加起来，每一项都是排在综合数据的第一吧，应该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就这个数字就挺奇怪的。如果比如说，后面再有一个5次犯规，对吧？如果在联赛当中有另外的一个人和沈子杰一样，有20+10+8+5+4，但是他4个犯规，沈子杰呢5个犯规，那沈子杰是不是又成历史第一了？就是他加的这个数据越多越复杂，他的唯一性就越强，就越容易出现唯一嘛。 那说明他很全面是吧？连犯规都算上了。 然后再有几个失误。如果这个犯规数也一样，像再比一下失误，失误数那样，再比一下扣篮，那这个不知道这个唯一的这数据到底是有什么样的这个特殊的含义、 也比较有趣嘛。 然后昨天还有一个就是瑕疵，就是罚篮命中率差一点，九次罚球三次命中啊，这就是你刚才说的再加上一个缺陷。 唯一的一位历史上拿到20+10+8+5+4罚球命中率只有33%的球员，是吧？ 九罚中，九 那就是 九罚中三， 对吧？ 还有一场比赛是上海队105-101战胜了广州，现在上海队是3连胜，而广州队是遭遇到了3连败。广州队的主教练郭志强赛后总结比赛的时候说，前三节我们队员的执行力做得还不是很好，最后一节执行力专注度做得是非常好的，这点我挺满意的。我们队员的对抗做得不好，现在都不会对抗了。他也提到说，祝明镇是因为身体不好，所以就缺席了本场比赛。 主要是各个队也都有外援了，实力呢发生了一些变化哈。另外再关注一下6连败的新疆，迎战4连败的江苏，最终呢新疆是125-97大胜江苏，终结了6连败。江苏遭遇了5连败，摩尔特里是拿到20分、20篮板球、3助攻、3抢断、2盖帽。唐才玉22分，麒麟22分。江苏这边呢3人上双，得分最多的是吴冠希的32分、5篮板。 现在辽宁队目前14胜2负，继续排在榜首的位置。深圳呢是13胜3负，和上海、广厦、浙江持平。深圳凭借着小分暂时排第二，上海第三，广厦第四，浙江第五，山西暂时排在第六，广东现在第七。看北京和广州啊，现在都是10胜6负，北京现在是排在第八，广州排在第九。 北控这边呢9胜7负排第十，后面是山东、青岛、吉林、四川、天津、新疆、江苏、福建、同曦和宁波。 昨天我看到知名演员孙俪更新了自己的微博，也写到了2021年的总结，有个小段落写到说，等等今年11岁了，他的梦想是能进 CBA 打篮球，信心就是透过这样一个又一个的小目标，然后努力去最终达成的，很好呀。这个等等啊，是孙俪和邓超的儿子。邓超是特别喜欢看篮球的，也曾经多次去现场给 CBA 加油哈，影响到了儿子。 买个队， 买个队，赞助一下首钢， 买一支球队，然后就上场打球了。 那来不了 CBA 呢，肯定。元旦这段时间其实比赛挺多的哈，王毅和康乐也是比较辛苦哈，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咱们这段时间转播的一个计划哈。 在元旦放假这几天呢，主要还是针对咱北京国安。国安呢，在今天晚上7:30的时候打广州城嘛，看看有什么样的表现。 还是小将南方跟你一块儿。 对，明天晚上的时候也是7:30，7:35开球，北京首钢对阵山西。这也是一场硬仗。山西现在已经是一波连胜了，看看首钢队能不能够有终止对方连胜的表现。 那你这后来也是要跟着夜话呗？ 对，大概是这样。 体坛夜话哈，不要打加时吧。上次说打3+10那朋友，最终咱也没有实现啊。 哎，这打吧，打吧，没关系啊。1月4号的时候呢，是下午3点钟，北控打浙江，我们会为大家转播这场比赛，由康乐来带来。但是3:30的时候是会有国安的比赛，3:30国安打深圳，最后一场今年的中超联赛。但是那个比赛呢，说实话，那双方都意兴阑珊了，不会再有太多实战的意义，可能给一些锻炼年轻人，是吧？我们会更多的关注着北控和浙江那场比赛，穿插介绍一下国安和深圳那边的比赛的比分。 然后周五和周日也有比赛哈，辽宁和广厦。 然后后面就已经开始上班了嘛， 上班也得提醒大家一下，别忘了看，别忘了听。总之反正从1号到9号这段时间比赛挺多的，足球篮球都有啊。请大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转播，关注咱们的激情赛场。别忘了今天两个话题，一个是2021年在您的手机相簿当中哈有故事的图跟我们分享一下，还有就说说哈2022的期待。 剧场里的春晚来喽！13年经典品牌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动画春晚首次进剧场，卡酷卫视主持人、动画明星全阵容，面对面与孩子们开启一场新年大狂欢。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卡酷春晚大计划》，1月22日、23日就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酷剧场公开首演，各大票务平台火热售票中，快去抢票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和平鸽振翅蓝天，洁白素雨伴着歌哨阵阵。 北海白塔映雪生辉，趁着孩子们

清晰的红色线条中轴线寓意着世界各地的伙伴相聚中国，彰显东道主携手世界友人一起向未来的美好愿望。 另外呢，登上热搜的还有北京九条地铁新线段啊，开始试运营。2021年的最后一天，就是八号线的三七北段、11号线的西段、14号线的剩余段、17号线的南段、19号线的一期，首都机场线的西延线、S1线的剩余段、16号线的中段剩余段、昌平线南延一期北段，一共9条56.1公里的城市轨道交通的新线开通试运营。另外呢，还有6号线苹果园站同步投入使用啊。北京的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总里程达到了783公里，车站459座，其中呢换乘站72座。目前呢，今年新开通的29座车站通风、消毒、测温、设置隔离区等常态化的防疫措施也已经全部到位了，而且都配备了 AED 设备。 嗯，今年大家应该会更多的去体验咱们的轨道交通啊。其实我出门的时候也经常会在地图上找，哎，这儿有没有地铁呀？有很多站其实我也没有去过哈，要更多的认识我们这个城市的变化。 对，就觉得小时候上学哈，坐地铁就是哪一站站名都特熟悉， 对 啊， 谁跟谁挨着都知道， 倒背如流。现在呢，还是之前那几站。 知道的，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 其他哎，这线，哎，这线哪儿到哪儿啊？这线 对，还真的都是要查询一下哈。发展的太快了。哎，特别有意思的是，昨天哈，我关注一下，大概是9:30左右，我去翻热搜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大伙儿都在关注各个台的跨年晚会，各个媒体的跨年的节目。结果 那时候都在地铁上呢，都在地铁上去刚刚参加完朋友的这个年终聚会。 啊，结果我发现这条。北京理工教授钟乙怎么也还上了热搜呢？还挺高的位置。中甲 证明还是学生影响力大，是吧？ 中甲附加赛我们也给您介绍了哈。昨天新闻里说了，青春岛队在常规时间当中是战胜了北理工，战平了北理工2-2，点球大战是5-4击败了北理工，所以我们北理工是降级了，去了中乙。我还挺奇怪，我说怎么晚上9:30不看节目，多关注这个呀？ 就是被咱们学生朋友刷上来的， 有可能是哈。以上是我们关注到的体坛热搜哈，我们还有一些综合消息和大家在1月1号这一天来分享一下。 这一周呢，世界羽联公布了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也是年终的排名，陈清晨、贾一凡位居女双的首位，男单的前十依次是安塞龙、桃田贤斗、安东森、周天成、金廷、陈龙、李子嘉、乔纳散、武佳朗和斯里坎斯。女单呢是戴资颖、山口茜、陈雨菲、安喜莹、奥原希望、马林、杜欣、殷达农、何冰娇和李美妙。 新度哈，男双就没有我们中国选手了。女双的前五，第一陈清晨、贾一凡，后面有韩国和日本的选手。混双的前五呢，有郑思维、黄雅琼、王玉丽、黄东萍这两对中国组合，剩下的呢是这个日本的组合，还有其他国家的哈。 另外，中国乒乓球队呢也是结束了在威海、南海乒乓球训练基地21天的隔离，樊振东、孙颖莎等队员呢已经陆续离开了基地了啊。队员们享受了短暂的假期之后，1月19号将会参加新年的第一个国际比赛 WTT 澳门冠军赛。中国队呢将在本次比赛中派出最强阵容，参加东京奥运会的7位队员马龙、樊振东、许昕、刘诗雯、陈梦、孙颖莎和王曼玉都将会参赛，王楚钦和梁景坤等主力呢也将会出战。这一次比赛是男女单打和混双三个项目。 昨天呢，2021到2022赛季的中国女子排球超级联赛第三阶段第二比赛日的角逐在广东江门进行，天津女排半决赛第二回合是3-0战胜辽宁，3场2胜制嘛，他们2-0的比分获胜，第17次闯入到联赛的决赛当中。本场比赛天津的坚硬瓦尔加斯得了25分，是这场的得分王。 面对本届排超两度战胜自己的这个江苏女排，上海呢先失2局的情况之下还是顶住了，鏖战5局，3-2逆转击败对手。今天的6点钟半决赛第三场，上海光明优贝继续对阵江苏中天钢铁。 还有一场哈，昨天中国女排的名将魏秋月向中国体育博物馆捐赠了里约奥运会的金牌。他说，我作为中国女排曾经的一员，感谢国家和中国女排这个集体培养我这么多年，也需要我们运动员、教练员以及所有体育人来贡献我们的体育故事， 所以就决定把这块金牌给捐出来了啊，作为展品，有时间的话您可以去看看啊，中国体育博物馆带娃逛逛，我觉得也是挺好的一个选择哈。 嗯，昨天呢，辽宁男子排球俱乐部也宣布，辽宁籍的排球前国手隋胜胜将会出任球队的新赛季的主教练。即将41岁的隋胜胜呢，是辽宁自主培养出来的男排名宿啊，曾经以中国男排队长的身份参加了2006年男排世锦赛和多哈的亚运会。 你在多哈应该看过他的比赛， 对，看过他的比赛。2007年呢，隋胜胜带领辽宁队获得了全国男排锦标赛的冠军。退役之后呢，2010年到2016年担任辽宁男排的主教练。后来上调到国家青年队和国家队担任教练组的成员，那么现在呢又重新是回到辽宁俱乐部来担任主帅。 嗯，辽宁男排现在也挺难的，2017年的全运会还有今年的全运会都没有进入到全国的前八，也是以年轻队员为主吧。那目前也是全国各支队伍当中年龄最小、身高也是比较低、球龄最短的一支专业队啊。那隋胜胜作为教练的话，要做的工作还挺多的。那很快哈，女排联赛打完之后，男排联赛就要开始了。隋胜胜说了，那新赛季球队的目标呢，还是希望能够在3年左右的时间吧，争取带着辽宁队进入到全国前八的行列当中。 昨天呢，中国网球金花王希雨在社交媒体上透露了自己已经抵达了墨尔本，开始备战2022年的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了。我们也来听一下评论员葛巧倩，她在分析今年澳网咱们中国金花的整体情况。 明年开始的这个澳网中国球员的参赛情况，其实我们还比较乐观，因为有包括张帅、郑赛赛、王新宇、王强和王希雨会参加女单正赛的比赛，其中王希雨拿到了一张非常宝贵的外卡。然后女单资格赛方面有郑钦文、朱琳、袁月、韩新韵、尤小迪。在女双方面，张帅和斯多瑟将会继续的搭档出战，他们是曾经的澳网的女双冠军。然后我们的雅加达亚运会的冠军徐一凡、杨昭轩也会联手出战，韩新韵会和亚当萨克、郑赛赛和王新瑜，这个是我们参加的这种五组的女双比赛的球员。纵观这个名单，我觉得我们应该比较开心的是看到除了有老将然后和这种中生代之外，我们的年轻球员其实也会出现在正赛和资格赛的阵容当中，包括王希雨和王新瑜是两位00后球员，然后包括女单资格赛郑钦文在去年表现得非常好，从世界排名大概300多位一直冲进了现在100多，然后能够拿到澳网的女单资格赛的席位，还有包括袁月和尤小迪都是非常年轻的球员。张帅已经抵达了墨尔本，而且在此之前王强和他的团队也会合了，然后也已经展开了比赛。韩新韵应该是在北京时间昨天抵达，而且他抵达之后很快的就看到了自己更衣室的这个号码，然后发现他的好朋友朱琳其实的位置离自己非常非常近，然后也是非常开心。 昨天纳达尔也已经到墨尔本了，备战即将开始的2022年的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那在足球方面，北京时间的昨夜今晨，2021到2022赛季的西甲联赛第19轮，西班牙人客场2-1逆转战胜了瓦伦西亚。这场比赛呢，吴磊是替补，但是没有得到上场的机会。 另外还有一条消息啊，挺让人羡慕啊，但是也挺唏嘘的，就是苏超凯尔特人队官方宣布签下了前田大然、井守日洋介还有旗手李央3位日本球员。这3位球员都来自于这联赛。24岁的前田大然是这联赛的金靴，40场比赛打进23个球。24岁的旗手连央是攻击型球员，24场比赛呢5球。另外呢，25岁的井守日洋介呢是司职中场，曾经还效力过利兹联。如果再加上凯尔特人队队内本来就有的日本球员古桥亨吾，他呢是本赛季在22场比赛里面打进了13球2次助攻，所以现在已经有4个日本球员加盟了苏超的凯尔特人队。咱们现在在欧洲纳乌就吴磊 就单奔一个， 吴磊现在上不了，然后呢李磊 即将要上场， 李磊4号启程前往苏黎世，但是人家那儿在一支球队里面，苏超顶级的这球队里面就能有4个日本国脚， 这个是两国之间的差距。 昨天国际米兰官方也宣布，捷克科尔达兹和萨特里亚诺最近的一次核酸检测呈阳性，这三个人已经被隔离了。因为按照意甲的规定，他们至少要被隔离10天，也意味着像捷克呀，很可能就错过国米接下来两场对博洛尼亚和拉齐奥的比赛。不过算的时间应该是1月13号，如果他要是顺利的话哈，国米对尤文的意大利国家德比的话，不知道能不能上。哲科呢是国际米兰的主力中锋，这个赛季有24次出场，打入11球，助攻4球的表现。 当时离国安是无比的接近啊，因为哲科的启蒙教练，和国安足球俱乐部是非常的密切的联系。但只不过最终呢也是无缘来到中超吧，但现在就不用想了，这些在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些名字，在未来的时间里面只能够继续在关注欧洲五大联赛的时候再来念。 我看到有朋友哈，一抹绿色还有王瑞露在微博上猜的比分，哎呀，我们刚才也是习惯了，因为大伙儿都在这个咱们的微信平台啊，或者是聊天室当中猜哈，也没告诉您说在那边猜比较好一点。 你以为他们俩没在聊天室里猜吗？ 啊，也有可能啊。 猜完了之后，这再猜一回，咱就多一个中奖的机会。 有可能。哎，王润露还说呢，说2021年手机里有故事的图片，就是每一个景点打卡的自拍照，真爱自拍这人。 叫什么？刚下班，是吧？刚下班。是这么说吗？ 怎么叫刚下班？ 这个梗小丽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啥这啥。 没事，就这个，如果您要知道就知道。 他又不理我了。啊，有朋友发了一张图，茶馆，说这是特别有历史的一张照片。这个我也看不清，这是茶馆的剧本吗？还是您去这个仁义拍的图呀？茶馆最近这段时间年末还是有上演哈，您可以去关注一下。 这边呢还有朋友就是提到。坐地铁的事儿，说我就是坐2号线，去咱们工体看球。2号线坐到东40条，是吧？ 以后是不是 就是坐到东40条？ 以后说不止东40条了， 以后您就不用在40条下了啊，您就可以直接在工人体育场下。 对，是吧？有这么一站了， 工人体育场那儿有站了。下来之后呢，您就直接从地铁出来，先到负1层啊，那儿呢有很多的这个吃饭的地方。吃完饭之后呢， 先吃饱了， 哎，再到1层安检，进球场，然后再到负1层。 再吃一回， 下来看球。咱们的球场就是在比负一低一点，比负二高一点的这个位置， 中间层。 就是、对这个，咱们球场已经下沉了。到时候那个球场的观赛感觉非常好。在可能得二三年之后，咱们才能够用。 哥大爷说了，2022期待。哎呀，从晨跑就开启了。哎，他跑了多少？看一下这张图，14.53。一大早跑了将近15公里哈， 这是在这照片是哪儿？奥园吗？ 这个没显示， 没看出来在哪儿， 没显示具体地点啊。 14.53，2022年第一天不应该跑是20.22吗？ 猜了一下，4-3 啊， 7个球战胜广州城队。 因为两支球队后防线的空档也都在这个太空能看得着的。是吧？所以这场是一场大比分的比赛。 我看了一下，他这张图是6:55发的，6:55跑完了。咱们节目开始之前， 6:55的时候跑完了，应该是5:30左右就出门了， 就出门跑去了。 就是因为1小时13分钟嘛，对吧？等于5:50您开始跑。 哥大爷是每天都来跟我们这个晒图分享的，这个习惯好，以后常来啊，天天来。 另外孙东玲也提到了哈，门口开了地铁11号线，去首钢大跳台和冬奥公园，现在就方便了。 对， 大辉问工体的这顶子能合上吗？这个前两天啊看了一个报道，大家讨论，就是德国的威斯特法伦球场，如果大家有印象，沙尔克04那个主场，威斯特法伦球场是我们在印象当中的第一个在世界杯赛场当中的可开合的顶棚。它可以把这顶盖上，极端天气的时候关上。后来呢，在这个足球圈里有一个不是官方啊，非官方的评选，说在世界顶级球场当中最没有意义的这个设计就是那个可开合的顶棚。说因为什么呢？因为一般的雨它不关， 极端的大雨暴风雪球他不踢， 哎， 所以呢就 是有啥用，你的意思是吧， 就是，对，不太用得上， 但是就是开合挺好玩的呀，就成为一种游戏，开了开了，这个球迷 等他合上的时候你已经在下面被淋透了 对呀，啊，就是一个游戏了，快看快看，动了。 因为我记得当时说威斯特法伦球场那个草皮不是可以移出去吗， 嗯， 应该是大概10到12个小时， 嗯， 他这个草皮能从球场里面移到场地外面， 嗯， 其实它不是为了临时当时突发情况的一种使用方式，还是一个整体的设计。工人体育场的这个顶子是不能合上的，没有这个开合的顶棚， 嗯， 但是工人体育场的这个顶棚的设计呢，是借鉴了国家体育场鸟巢的这个设计，也就是顶棚的前面的这个投影面， 嗯， 是会投影到第一排座椅前方的， 嗯， 也就是如果除非啊，这个这天 下雨 还刮风， 嗯， 加上少雨，可能下边这排会被淋着， 嗯， 如果要是正常的这个雨垂直下，坐在第一排呢也只是就是见点小毛雨， 嗯， 所以整体来讲呢咱们看球的环境条件还是相当的不错的， 嗯， 另外呢工体还有地热，未来会有地暖， 嗯， 以后咱就不用说每年工体还换一次草坪，对吧？以前不是要换一次草坪吗？ 嗯， 已经不用换了。冬天就是天气比较寒冷的时候，赛季初和赛季末，咱们的草坪的状况、场地的温度都会是不错的。 越来越期待了，说的这么好， 越来反正是后建的球场总比原来的它要科技含量要高， 对 吧？对， 球场会越来越好， 这个是必然啊。 嗯， 咱们看球的这个舒适程度、看球的角度。也都会比以前要更好一些。 嗯，这个朋友，是在地铁上 19号线 啊，说19号线开通了，坐了两站，这是从牡丹园到新宫的南北方向的哈。 啊，我看到了俩特别熟悉的地名，是吧？ 牛街是吗？ 啊，不是新发地。 我还以为你是说牛街是爱吃肉的朋友。 然后还有积水潭。 哎 哎， 平安里。 嗯，积水潭主要是这个。就骨折啊，受伤啊， 老去 没事老去啊， 知道要坐19号线，是新开通了很多地铁线路，也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熟悉熟悉哈，也去看看。 嗯， 反正现在我出门要是真是坐地铁的话，必须得查地图。那今早上吃的是煎饺，哎呀，这么大的煎饺，这您家饺子真够大的，我们家饺子是您家的一半儿。这是饺子吗？ 啊，对对，刚才说错了，沙尔克那是奥沙尔克，说成威斯特法伦了，威斯特法伦多特蒙德的， 嗯， 说岔了，谢谢这个小球王提醒。对， 哎呦，你说咱们这听众朋友真是哪儿都去过哈，哪儿都知道。 是那个奥沙尔克是这个开合顶棚，然后能出去那个，对对对， 嗯， 威斯特法伦是那个北看台是站着的，没座，哎，那个站着的那个威斯特法伦， 哦， 是吧？啊， 真不错。 德国的球场确实很有特点。 对， 嗯嗯， 我只去看过拜仁的那个主场，他们。养草是拿灯一寸一寸照的，当时我看到他们养护草皮的时候都惊呆了。哎，今天阴天，他们就推出了一排排的灯在那照这草，我还说是干嘛呢，说在养护草坪。 因为草也需要呼吸，草也需要阳光， 嗯， 而我们现在的草坪刚才提到工人体育场这个顶棚， 嗯， 它的投影面将会在第一排的座椅之前， 嗯， 让我们观赛其实很好，但是对草坪不太友好，就是通风和日照会相对来讲差一些，所以就需要给草坪加温， 嗯， 给草坪开这个人造的这个日光 小太阳 日光灯，哎， 嗯， 然后呢去给他们做一些营养的补充，所以现在就像照顾草坪一样，像照顾孩子一样去照顾草坪。 嗯，别墅大姐好久不见了，欢迎您在这一年当中继续来哈，梁老师不在啊，梁岩不在了，您也要常来哈。咱们家里人是这样的，可能隔一段时间不见您了，但是总会有回来的一天哈。希望今天的比赛能够取得大胜。哎呀，是之前咱输5个球有点丢人哈，扳回点面子哈。 哎，海豚也说啊，沙尔克那主场那草坪是可以收起来的吧？ 嗯， 它是可以运出去， 嗯， 可以运出去，然后在这个球场外面呢去进行养护。 嗯， 这样的话就有更好的阳光。 就跟拼图似的，是吧？ 未来啊，未来咱工体这个草也行， 也可以啊， 哎， 哦， 特高级，真的。 都不舍得踩了， 哎， 这么一听一说 特别高级，然后也能收起来， 嗯， 收起来之后呢一方面好养护，另外一方面以后再有什么演唱会什么的 就把它收起来。 对，咱就不用担心说上面摆了椅子，然后把草弄得不平了， 都压坏了， 不用担心了。另外，现在这个草呢叫毛固草，就是它是要在这个草地下， 嗯， 很深的地方植上一些这个人造的人造丝，然后这草草根长进去之后呢，跟人造丝长在一起， 嗯， 这样的话您铲球 就不会草被拎出来了， 铲不翻，几乎是铲不翻， 嗯， 就是那个现在国际上很多的场地都是这样，世界杯的场地我们看这么平，哗一大滑铲过去了之后，哎，草坪没事 没事， 未来咱工体这草坪就是这个方式， 啊，不用再担心菜地的出现哈， 嗯。 乐意就说了，冬去春来又一年，岁月静好，喜事连连啊，也是收到了我们体育广播金戈铁马组寄去的这个台历哈， 啊， 感谢大家伙这么多年一直都和我们在一起，以后我们还天天在一起。 杨洋洋说了，让你忽悠的，现在就更期待去新工体了。 可不是，你这一说就坐不住了，啊，都等不了这一年了。 但是永远儿媳妇说，我还是爱去五棵松。 啊，五棵松， 哎，不同的氛围，可能新工体建好了之后呢，它会是另外的一个感受，不太一样，就是，室内的场馆和室外的比赛场地还是不太相同吧。 嗯嗯，刚才一说哈，受伤你不是去北医三院吗？不是去积水潭？有朋友在问 啊，这，这个，这两边不得换着去吗？ 有时候是这伤，有时候是内伤，是吧？ 对呀，啊， 嗯。还有朋友问说，我想问一下，国安这队服这花纹有点像西瓜皮，我不喜欢，强烈建议换一换。 明年的这个队服又换了，不是今年的这个花纹了，今年这个花纹是确实有一点跟这个， 哦，他说跟瓜菜形象太像了，我不喜欢。 还有 嗯， 你让我想起来去年那个衣服， 嗯， 去年那个衣服球迷也是这么说的， 嗯， 就是咱们就是那个买的西瓜，如果有这西瓜长时间在地上长，就是挨着地那块是黄的， 对呀对呀， 对吧， 阴面吗？ 对啊，然后那个去年的衣服不是胸前是那 块，哦，有一块大家说那一块像西瓜的底儿， 今年就改那阳面了。 这西瓜幸好是圆的，只有阳面跟阴面。 没有开玩笑啊，明年的时候呢，咱们的队服其实明后两年的队服啊都在有一个整体的设计，明年的队服的这个样子， 哎， 相信有一些家里人也通过社交媒体可以看到了， 嗯， 还是挺有特点的， 嗯， 啊， 嗯。 Space 说了，东四十条快到站的时候，一半车厢都是国安的 T 恤，那感觉真是超级的幸福啊，都是同路人哈，啊， 对，一到比赛日的时候就是有这样的这个感受。而且当年我还记得，就比赛完了之后呢，比赛完了之后从工人体育场走出来，一路走到东四十条站，这个路上呢大家就吹着喇叭，然后汽车按着这个鸣笛，按着咱们这个节奏，是吧， 嗯， 到了地铁站站台上等着车来的时候，大家一起喊，就那个气氛真是太好了。 我跟你说吧，我有一天从这个东四十条这儿过，那天什么事儿也没有，突然有一小伙子在那喊，国安是冠军，吓我一跳，但是就是外地的朋友可能很惊讶，但是我就心里就这么一笑，哎，懂了。 另外这边呢 ，eSpace 说两年前去过伯纳乌， 嗯， 啊，他发了一个晒草坪的照片。其实呢， 嗯， 真的足球是一个全方位的，我们需要整体的发展吧。 好，我们明天再见。 听听 FM 北京故事广播联合会员，帮你省钱，一千家精品有声书尽情畅听，专属权益券随心兑换，线下超值活动免费参加。听听 FM 省钱根本停不下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是元旦，冷空气袭扰京城，白天虽然天空晴朗，但从中午前后开始将有四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达七级，强劲的北风可以持续到前半夜，后半夜风力逐渐减弱，今天风寒效应明显，外出要注意防风保暖。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二级转四级左右，阵风七级，最高气温七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到七级转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八摄氏度。登山气象指数，白天风大，登山气象指数为五级，不适宜外出登山。今天的气温在七到零下八度之间，白天风寒气象指数为四，天气很冷，夜间风寒气象指数为五，体感寒冷。今天风大，晒太阳气象指数为五，不适宜户外晒太阳。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